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25集，袁卓。 晚些书斋还要议事，大人也随我一同回去吧。 余晓在被孔林点醒，也跟着他们起身告辞。他临行前望了眼里屋，看那烛光暗影间横斜着树影，里边的人无声无息。余晓再回想起海良仪，不禁双目一红，忍住了长叹，匆匆地跨出了门槛。夜色凄凉，月光照的庭院里的花草都病恹恹的，檐下吊着几只铁马，随风轻晃，咬出了当啷声。姚文玉躺在榻上，被那铁马声敲散了神识，在恍惚中回到了曲都。曲都烟雨霏霏，姚文玉披麻戴孝送海良仪到了菩提山。这座山曾经葬着他的祖父，如今又葬着他的老师。他立在那雨雾间，不知山青，也不是归路。姚氏出过国事，他们在大周历朝间挥斥方遒，也曾是世家壁垒的中流砥柱。但是到了光成帝那一代，姚老太爷革新家风，摒出门第之见，向头铁无门的寒门庶子伸出了手，从此太学兴盛，姚家摸索着另一条路。只是这条路夭折在了太后花鹤伟与花思谦的手中。等到了姚父这一代，姚氏势微，虽然余威仍在，却不能再与姚老太爷在世时相提并论。最致命的是，姚家这一代子嗣凋零，只有一个姚温玉，其余都是旁枝末流，甚至没有杀出春闱的人。近年去都八大家各自换人，姚氏已经不能够服众，他们家中子弟还在做官的都是腾超贤侄，没有卫士那样的三品重臣。姚文玉虽然拜在海良仪门下，又广交文士，可他没有功名在身，也没有迎娶费氏的赵月郡主，他除了才名一无所有。结果最终才名也弃他而去，他就犹如这山间落叶，零落成泥，一文不值。乔天涯挑了竹帘，侧开了身，沈泽川入内，坐在了适才大夫把脉的椅子上，烛火明灭。沈泽川说：“ 你受人毒害，不宜再风餐露宿。如果不嫌弃，就住在我家中。我的老师与你的老师算是同僚，你与策安又是旧识，不必客气。” 姚文玉洗净的面上一片平静，他还在听檐下吗？过了半晌， 无需想得这样婉转。我来慈州就是为了投奔同志。 沈泽川将折扇搁在膝头。 我如今寄人篱下混口饭吃，与你只敢称兄弟，不敢称主从。 慈州复兴，同志功不可没。 姚文宇又咳了起来，这具身体先后遭受的重创都是想让他死。他一介文人，落下的病根日后都难以铲除，如今他病得很厉害，比半年前更加单薄。他攥起了帕子，演了片刻，才继续说：“ 我在途中听闻同志的所作所为，以为同志不是在谋取中伯六州，而是在谋取去都。慈察怀的商路形成后，往东北能够连接离北护市，往东南可以牵制启东粮道，大周两路重兵皆要经过同志的眼睛，日后怎么打，什么时候打，那都由同志全权拿捏。” 沈泽川直接抹开扇面搭在一把手上，没有接话。 况且这条商路位置特殊，如果同志以此建立起商路城镇，这就把去都东南北三面尽收囊中。八大营兵力有限， 以后若是没有启东相助，屈都想要突破同志的三面包围就毫无胜算。 姚文玉侧目看着沈泽川， 同志高瞻远瞩，谋的是几年以后。 沈泽川盯着姚文玉，若非此人落魄至此，不要说别人，沈泽川也想杀他。慈察怀的伤露寓意，沈泽川有千百种解释，但是姚文玉说的才是他真正所想。让曲都失去与离北的直达兵路，茶州除了能够牵制河州，还能阻碍启东的粮道，沈泽川就是要包住曲都。 但是戚竹英未必肯给同志时间。 姚文玉忍不住咳嗽，频频以怕掩唇。 他在启东从后观察你的一举一动，迟早会看出端倪。同志此举若是能成，自然皆大欢喜，但若是不能成，反而会陷入曲都与启东的前后攻击，到时候腹背受敌，即便离北肯出兵援助，也无法在抵抗边杀骑兵的同时和启东守备军作战。没有兵马就是同志眼下的致命要害，所以同志连同慈察两州重理户籍，收纳流民，就是想要迅速建立起听你调派的军队。 沈泽川趴的和善笑说， 姚元卓名不虚传，只是你这般聪明怎么会流落中国？若是想要建功立业，去都如今的局势正好，不论是太后还是内阁，都比我沈兰州出得起价格。 姚文玉要坐起身，乔天涯上前扶着人，给他垫上了枕头。他不看乔天涯，像是不认得。那长直捂着帕子，别开头面朝里，又闷声咳了许久。他盯着墙面上的光影，暗哑道： 薛延清在曲都扶持楚军，胁迫内阁与太后，意欲率领太学进行改革。然而我以为大周已经医药亡效，与其再度求全，不如破而后立。大周失其路，天下共逐之，出身草莽的雷长民都动了自立为王的心思，待到曲都的改革推行，各地必然会揭竿而起，群雄纷争不可避免。李氏帝王已经无力回天。 姚文玉回过头，在昏光里注视着沈泽川，他眼中重燃的光芒何其复杂，字字清晰。 这天下人人可以做，李氏可以，你沈兰州为什么不可以？ 沈泽川竖起折扇，寒声说： 我志不在此。 你骗不了我。 姚文玉低声说： 你正在这条路上。 我大可扶持别人，天下姓李的不止一个。 沈泽川微审，姚文玉垂眸梳理： 六年前中国兵败，你失去了一切，六年后曲都再败，你又失去了一切，等到下一个六年，你还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给别人掌控吗？你根本不是做直臣的料子，受制于人已然成为你的毕生耻辱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